容易感染的人群感染风险加大，一旦形成规模性的反弹，疫情蔓延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最终付出的代价会更高，损失会更大。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鼓吹脱欧断链问题，发言人毛宁说，中国不赞成脱欧断链，脱欧断链亦都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他表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将创新作为引发发展，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毛宁强调，科技创新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成果，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享，更加不应利用科技优势打压压制别国发展。脱欧断链是一把双刃剑，伤害别人的同时亦都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中国的科技进步不会因为任何限制打压被阻挡。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及非常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以下。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最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32点，跌咗384点，总成交金额91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7点，升5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美团151.4跌9.9，腾讯控股254.6跌9.2，盈富基金17.49跌3.6，恒生中国企业57.98跌1.58，阿里巴巴76元跌2.7，友邦保险67.3跌0.7，南方恒生科技3.23跌0.12，京东集团182.4跌9.6，比亚迪股份188.9跌9毫，招商银行33.15跌1.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5，英镑8.681，瑞士法郎7.857，澳元4.923，加元5.675，新西兰元4.375，欧元7.622，每百日元港元5.3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1点，跌咗714点。港金报156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665.89美元，卖出1666.5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士美飞路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坟场对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文华里嘅慢线仍然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方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请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2，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170啊，我就180啦，拣男朋友拣我啦。 150、170系咪讲纳米楼嗰啲尺数啊？一对小夫妻点样住啊？我唔买啦。 逢星期六下昼三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是 Jason 许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啲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今集请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一国两制唔系净我哋香港需要，国家都需要。主席都讲啦，我哋改革开放40多年，香港从未缺席。香港拥有两制呢个咁嘅优势，先至可以令到我哋从未缺席。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锐、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未来的日子咧，流行音乐咧都会系咧啲 crossover 嘅世界啊，包括咧拉丁音乐嘅 crossover。今次呢一首新歌好成功啊 ，Justin Timberlake 加埋 Romeo Santos。 You already know this love is all yours, baby, so take it. We've been here before, it's strong enough to save us. Oh, baby, lo que tenga que hacer por nosotros, haré lo que pidas.Dispuesto a humillarme por ti, toco fondo en mi vida. Escucha. Can't avoid it. Can't escape my love, cause it's yours. Even if you walk out the door, it'll chase you. 新婚嘅意思咧，即系无穷无尽啊 ，endlessly 咁解啊！呢个礼拜上升多3级，成为本周咧亚军作品啊 ！Romeo Santos 再加埋 JT Justin Timberlake 新婚。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So don't you know 十月十一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喂， 系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大家留意住啦。 系，咁我哋六点钟骚动音乐嘅嘉宾啊， 有阿德黄明德啊， 你唔好讲，想讲黄龙德、啊。 黄龙 黄明德啊，得系啦，咁啊都而家都即系学业同埋唱歌事业两边走啦，咁所以我哋可以抽到时间啊，等到佢上到嚟咁做访问，咁所以亦都了解一下佢而家叫做今年出道。咁啊，兩邊嘅嘢點樣 balance 曬？因為佢嚟緊都要考 TSE 啦， 係好勤力啊！佢直頭係呢排小測緊，都同我哋上嚟做訪問啊！ 係啦，咁希望佢小測成績 OK， 冇俾我哋拖累到啦。 可能就係同我哋傾完偈之後咧，係翻到去就冇心機讀書， 跟住就有藉口啦。最衰都係收到音樂嗰兩個主持啦，要我做訪問喎， 咪咯，搞到我心都野埋啊嘛！ 係啦，咁所以亦都會聽到佢亦都介紹佢嘅新歌咁啊！一陣間咧六點鐘就會有得。出现啦， 系啦，咁啊，今日我想分享嘅嘢咧，就即系琴日都叫做逼公园啦，逼公园你啦，咁就讲下我自己啦，咁样，因为呢个 weekend 呢个周末嘅体验咧，我觉得有一个几开心嘅事情，就系我第一我未做过，第二就系、是我亦都好耐冇同啲朋友聚一聚，因为今个周末咧，之前就系过去咗嗰个周末咧，我就去咗。爬獨木舟啊，咁啊，其實係啦，其實就本身冇 玩過嘅， 冇玩過嘅。但係因為突然間有一日約咗啲朋友食飯，咁佢哋就提起啊，我哋邊日去玩獨木舟啊？你有冇興趣嚟啊？咁、哦、樣 你就邀請我啊，不過太早啫嘛。 係，因為我哋係十。點半就要喺大美篤嗰一邊開始集合啊，跟住就出海啊咁 樣。太早啦，我都有興趣玩 嘅。十點半如果你要出嚟嘅話，我諗你七點起身差唔多。 大美篤係啊，係啊，大步啊，大佬。 係啊，即係食埋個早餐咁樣就你應該唔得啦，除非你唔瞓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嗰、那個體驗好特別嘅，因為我第一我未玩過獨木舟，我第一次玩我最初以為係好難嘅，同埋我對呢樣嘢係。冇任何嘅想象啊！我以为系即系因为我啲朋友最初同我讲话，唔使惊嘅，因为咧就算你唔识游水都得啊。首先我系识游水啦，但系佢话你唔识游水都得嘅，因为咧基本上嗰个你当系一个生态导赏团咁样玩就得噶啦，即系唔系一个运动啊，佢直头 因为题外话咧，好多水上运动我哋正常你嘅逻辑会觉得识游水先玩得啦， 系啊， 独木舟佢话唔使识游水玩得啦，仲有一个更加匪夷所思， 系 就系潜水你唔识游水都可以玩。我嗰时学潜水嘅时候，个教练系话，其实如果你唔识游水咧，都可以。当然佢会话你识游水会更加 好 啦。 系 咁，我觉得系因为本身呢啲运动嘅安全措施做足，所以即系譬如你潜水嗰样嘢咁咧，系啦。咁所以变相你本身就算唔识游水，你都可以体验到嘅咁。 系啊系。 但我系觉得嗰阵时唔系听佢讲，我从来冇谂过系可以咁样。 系啦，我都冇谂过嘅。 但 系 你去掂水嘅，点可能唔识游水？ 系啦， 冇玩啦咁。 但系之后我啲。朋友又好说服到我，佢话因为咧，我哋蛙嗰个地点咧系红树林嚟嘅、你谂下红树林系咩地方有？其实系一定好浅水嘅区域，基本上都唔过你条腰噶，所以你唔使惊噶。首先我从来都冇惊过嘅，咁但系佢哋好强调咁，我话好，我嚟，我陪你哋玩咁样啦。 惊海怪啫嘛，喺红树林 系，唔系？其实我系怕我系嗰啲咧，好怕会踩落啲水底度，唔知道会踩到啲咩啊！我系成日有呢个对于深海嘅恐惧喺度嘅， 系再跟住细个睇嗰啲戏，你就 系啦， 一系有鲨鱼，一系就有异形，一系就唔知点啦。 唔好讲到咁严重啦，即系可能我去嗰啲红树林或者可能嗰啲郊外地区，可能惊踩到嗰啲蚝壳又好，踩到嗰啲海胆啊咩都好啦。即系我又好怕呢啲嘅，咁但系即系所以事前咧，即系要讲一讲嗰样嘢，就系我将嗰啲装备啊。都買得好足，即係本身 要咩裝備啊？其實 嗱，基本最基本我買咗嘅嘢啦，我講就係一對嗰啲包腳趾嘅防水鞋啦，即係有啲水上活動嘅鞋噶嘛，係啦。咁啊，呢個一定係必定要嘅，最重要我覺得係呢樣嘢，防線啦，係啦，同埋即係佢包住你成隻腳，保護住，即係踩落個海底唔會咁容易整到啦咁樣。咁跟住我買咗一個防水嘅袋啦，好重要嘅呢個都係 最開心係咩買嘢啦？ 係啦， 哇，使咗好多钱，我都系嗰句，你玩嗰个活动咧，讲紧可能系几百蚊嘅嘢，但系你买呢装备咧，有权系可以买到贵过你个活动啊！ 防水袋去嗰啲特卖场，十蚊、十零蚊、廿蚊有一个啦，你咪好贵。 咁我唔识啦，可能我唔识去啦，你又唔介绍我，我去咗，我去咗一啲好。正常嘅運動鋪度買一啲好正常嘅防水袋， 咁就會正常嘅價就正常嘅貴 啦，係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嗱，電話又要再額外買多一個俾電話用嘅防水袋啦。 哦， 咁跟住買咗嗰啲袖啊，即係有嗰啲叫做咩啊冰袖咧，包住你嘅手唔好曬傷。 哦， 係啦，即係同埋濕咗水咧，你就冇咁熱啦。 係 咁樣樣。咁啊，呢啲裝備咯，咁啊即係本身屋企就有嗰啲防曬嘅用品啦，咁樣。咁然後我本身仲諗緊啊，好唔好買埋嗰啲泳衣啊、泳褲啊，即係水上活動嗰種啊，唔係 本身 揾唔翻啊！我真係好耐冇落過水啊！ 不過你講水上活動嗰種，即係 又唔同噶嘛，好似鯊魚衣鞋啦，即係嗰一種啦，即係同埋佢又防曬咁樣。咁但係我後屘諗一諗，就係哇唔得，再買埋真係太貴啦，因為我唔係幾可落水。咁我就覺得觀察一下先啦。加上我打俾啲朋友話，唔緊要噶，你著住件 T 恤落去襪，著條薄薄地嘅褲都得噶咁樣。 玩一次啫嘛， 係啦，玩一次咁我體驗下，又好似真係得喎咁樣啦。咁於是乎就買足曬。装备去玩，咁嗰个过程其实都真系比想象中系好安心嘅，同埋有一样嘢，我觉得好难得嘅体验就系难得有一日系你有六个钟头系唔掂部手机咯，呢个系好，我谂系好多年冇试过啊， 系 即系你唔会觉得自己有可能系六小时唔掂部电话噶嘛？咁但系自然你落咗水之后咧，唔系唔想掂嘅，好老实讲，但系你真系冇呢一个时间空间去掂嘅，咁于是乎你就会忘记咗呢件事啦。跟住到你喺个海中间撑撑下嘅时候，就突然间会谂啊！原来我是可以离开部电话的，即是我觉得这个空间比自己间唔中是重要的，即是如果不是你个人太黐住部电话24小时真的会搞不掂，即是还有你会开始质疑你自己如果没有一个电话会怎 样。是啊，即是你以前去旅行这样，即是你旅行有时候都可能会拎起电话，但你拎起个电话真的拿来找景点资料啊， 是啦是啦是啦， 是放松悠闲的，是不用怎样复啲 message， 甚至乎你可能 mute 咗做嘢嘅 group， 因为你个人不在这样。系啊，這个感觉系似嘅。 但系当然事先我都有同啲即系身边嘅人讲定啊，我要出海啦，所以我摆低部电话一阵间咁样，即系费事工作嘅朋友会揾我，或者可能屋企人揾我唔到咁样啦。咁同埋即系真系嗰个喺生态上面学识咗好多嘢咯。因为 有教练带嘅， 有教练带嘅，同埋个教练都讲得好详细嘅。虽然佢讲完嗰啲嘢，我已经转头摆低咗啦。 讲下洪少林嗰啲咩咸淡水交界啊？ 系啦，啊系，你读 Joga， 系你读 出去，即系有啲特别嘅生态，跟住嗰啲植物咧，嗰啲根会浮上嚟。 有只唔知叫唔知咩丁角，唔知咩蟹啊，就净系喺呢一个嘅 红 树林先有嘅咁样啦。咁就即系我觉得几有趣。不过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发现自己个人真系好耐冇喐咯。呢一个系喺活动完之后第二日发现嘅。因为第二日咧，就直头个人系成身都酸痛啊，即系个背脊又痛啦，跟住然后只手又痛啦，条腰又痛啦，个腹肌又痛啦， 因为全身都用到力噶，系咪噶？ 系因为即系佢教练好强调一样嘢，就系你唔好以为。獨木舟是靠用隻手去發力，如果不是呢你就用錯力，你會整親和很攰的。咁所以最主要佢是用嗰個腹肌，即係個 core 位，我哋成日話，即係嗰度去帶動你身體去用力啦。因為爬足成日咧，六粒鐘好係嘢噶嘛，真係重重複複咁樣做嗰個動作。 你好老冇腰咩你？ 我全身都好耐冇活动过啦，好老实讲。 都冇话特定边个位置嘅， 因为佢话主要系腰嘛，因为好多运动都系最紧要系个腰嘛， 系嘅， 所以话好腰好手男人，腰就好紧要， 系啦，即系打桌球你都靠条腰啦，系咪先？ 打乒乓波嗰啲都系靠转腰， 梗系啦，梗系啦，踢波都要用条腰噶，系咪先 ？core 啊嘛， 系咯，最紧要啊，做 gym 都系， 所以话所有嘢都系，即系你好多嘢都好耐冇做啦。 但系我以为啊，系咪真系做完呢个活动会咁攰嘅咧？跟住我啲朋友，我问我啲朋友，喂，你哋有冇腰痛啊、剩啊、手痛啊嗰啲啦？ 冇啊， 吓你太耐冇活动啫，好轻巧啫， 咁咪攰嘅咩？ 初阶班嚟嘅啫，我瞓一觉已经冇事咯，咁样咁我就发现啊，系啊，原来真系我太耐冇喐动自己嘅身体，系、哦、要做下呢啲嘅活动噶啦，咁样。 但我想知道，因为啲 friend 话当生态导赏嘅角度去玩呢个独木舟，系咪即系嗰个难度唔系好高？系咪因为嗰、那个首先个船程唔系好多啦，同埋去一啲比较简单嘅地方，唔系好大浪， 唔大浪 海中心，即系沿岸边咁样撑。 系又唔系沿岸。岸边嘅都会出到去一啲偏远叫做海中心嘅位置嘅，咁但系即系好老实讲，因为真系一路都风平浪静，加上嗰日天气实在十分好啊，咁所以系成个过程系舒服嘅，同埋回程嘅时候咧，见到嗰啲耶稣光咧就会忍唔住影相咯， 系咪自己一个人一只？ 全部人全部都是两个人一只，得我一个人是一个人一只啫，因为我冇人陪，因为波城唔陪我。 你不如讲下点解你会问我先啦、 啊？唔好讲啦，呢啲就 本身有一个人唔陪你。 呢啲讲完就翻屋企俾人闹啊！唔好讲，唔好讲。 但系点解我咁问？因为我老豆咧最近有啲 friend 咧邀请佢玩独木舟，咁诶咁啱你又同我讲，我就记得你讲嗰啲 keywords， 即系例如话有教练带嘅，同埋有啲 friend 唔知两个人一只艇嗰啲啦。 系。 咁跟住咧，我老豆想玩，我妈就高度拒绝。咁因為咧，佢啲 做嘢咩？ 因為咧，我老豆啲 friend 咧就玩過嘅，我老豆就從來未玩過，然後冇教練嘅，同埋佢玩嗰個路，即係個線路 係難嘅 ，seems 好難啦、啊 okay ，即係佢要出去，我唔記得佢講邊一度啦。咁喺我同我，即係我都 agree 阿媽嘅，即係我話其實我好提議，我好鼓勵或者好 agree 阿爸你去玩獨木舟，不過咧。最好嗰個設定係安全，即係例如你有教練，或者你唔會 初階啲嘅， 因為佢一個人一隻艇，我老豆未玩過，冇教練， 搞唔掂， 年紀大， 係 啦，即係如果係嗰啲水上中心俾你實驗玩下，又或者你今次出去兩個人一隻，或者又有教練帶住，我覺得呢啲情況咧，我就會鼓勵多啲咯。 係， 但係今次冇，所以我哋就話。不如 冇啦，系我同意嘅，因为其实教练同啲朋友都话，你如果一个人一只艇，真系要好小心，唔好反艇，尤其上船落船系好容易反艇，而反艇系好危险嘅， 危 险 啊， 系啊，咁所以最好都系未试过有教练带住啦。 你作为一个即系好怕喺海中心嘅人咧，觉得脚下冇嘢嘛？我谂 成程只脚都晾喺只船上边，唔敢浸落去啊！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墙嘅一角。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回头发觉二十有七，我冇跟过嗰份守则，越嚟越变得患得患失。拎起支麦系可以系有乜讲乜，总系带住希望同埋绝望地过。No。我跌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我希望。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now.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试过骄傲，试过自怨自艾，试过摆脱我嘅 ego， 试过跌倒唔敢再去爱，试过起翻身继续呢场接力赛。我哋总系离别又再遇见，我哋总系遇见又再离别，总系信心毁灭后再重建，直到我哋额头划过弧线。总系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抬起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打起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谁 gonna be？ 我都试过得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撞起自己一个，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总系带住绝望跌过。No， 好过混乱跌过，几多风几多浪，跌过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我希望。 我想你在海中心的时候最希望就是找到这一样东西。听过 Triple G 的新派头歌，歌名有一个字就是叫做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656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283宗，再多九名患者离世。503间学校呈报共821宗检测阳性个案，当中32间学校的31个班别及两队篮球队成员需要暂停面授课堂7日。11间院舍共呈报13名院友及员工检测阳性，涉及7间安老院及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52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卫生署表示，本月2号至8号收到的本地个案核实化验样本中，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 BA.5 占大约 94%。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总召集人梁振英说，不少人盼望入境零加三检疫措施放宽至零加零，可以吸引外国企业及投资者重回香港。他认为这个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同时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外国企业对香港目前政治情况的误解。梁振英在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主办的研讨会网上致辞时表示，他认为未来要提取及用好动能，先要解决三个不知道，包括香港人对国家发展的不知道，内地不少企业对香港所长的不知道，以及外国不少企业和意见领袖对香港实际情况的不知道。他又说，香港应该重视及正视社会仍存在及新出现的不少问题，要以发展的眼光去动态看问题。台湾过去一日新增41364宗新冠本土个案，再多36名患者离世。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新增的36宗本土死亡个案，涉及21男15女，年龄介乎30几岁至超过90岁，全部属重度感染，其中33人有慢性病史。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发展感到担忧，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明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嘅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西行去荃湾方向，同埋上狮子山隧道嘅车龙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坏车阻路，中线封闭咗。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

线，疲倦吗？但求抱着谁，抱着谁躺下，无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闪光都不怕，到处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明白这是爱。就快消光了，消光了吗？ 在他的生日系列，即是关于热血这件事，有这首生日派台作品，亦都在他之前的音乐会上面首次演绎。听过泳儿的作品，今天叫做 Little Fires Everywhere。不知道你吵架的时候有没有最怕遇到一些叫做双重标准的人呢？接下来这位朋友这首新歌也都在之前的 Tone Music Festival 上面首次演绎，很久没见的 Michael C。 没难受，以上地签奏，你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占多饭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吃的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的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被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再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就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无想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定了心痛，太激进你尽量别介意，我深信我地命运太似路，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更多心机， 他所吉他就不嬲都知道犀利噶啦。今次都第一次推出广东嘅作品，叫 Michael C。今日叫做双重标准。咁有一段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闹交呢，今次佢呢首歌就喺特别 MV 当中展现咗呢一幕。 长廊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自疑，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横蛮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需期，谁还想挣扎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愿意

何准得着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遇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 好耐冇推出作品嘅佢，燕婷周恩婷嘅派台歌，今日叫做《意外现场》。我谂我哋都会透过每一首嘅作品去讲自己对爱情嘅睇法，跟住落嚟又听一下宝琦啊呢首歌，想同你 share 啲咩啦？ 这故事像个反爱情。的故事，但听我说罢，先笑我都未迟。生活里大致都若如，我算浪漫已死了，无力又重施。童话里美好的爱与被爱，尝到后谁人又满意？被你心。在最终可有极亲近，下个他你活在求完美，靠接触平衡内心。我们都不算初恋，做情侣志在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历练失恋，必须正于计算，以后用情探一点我情。初恋未成长过，对人未变，至死活着浪漫，初心从前，未设这重重界线，教旁人疏远。原自三岁再坚持。坏到底总有白天时，就怕争闹地信和上司会变一人流万事。我们都不算初恋，做情侣志在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历遍失恋，必须正于计算，以后用情探一点我情愿。一世初恋未成长过，对人未变，至死管着浪漫，初心重战，未知这重重界线，教旁人疏远。想再返回未到爱恋，不信任那天，离梦见乐园再远，记得你的出发。我心酸，没时间继续心软。既然已经狠狠地学会失恋，应该懂得节制。爱流漫太多风险，却宁愿一世初恋。未管天国天长路远，每天继续乱撞，不吃劝勉。热血假如仍够暖，再来狂。保留纯情，永不可选。 宝琦嘅派台歌叫做《罗曼蒂克衰亡史》。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人际走哪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 情人，其实还好，如承诺难免输给各种变数，谁人亦无法拉扯到太累，越要继续，但承受终要倒数。无情人，其实还好，无人在乎我苦水那需要吐，无人在乎过一起到最后，无法过度，无言地洒脱上路。错，放过你我才能度过过去，即使多么快乐，现在亦难将旧日过。谁期望如初？无情人，其实还好。情人，其实还好，无人在乎我苦水那需要吐，只需好好去演被告。No， 就算旧片段太过深刻，别要记录。 用呢一首歌承接上一首人嘅呢一个故事线，亦都会将呢一首歌带到去开 show 前嘅一首作品，甚至乎联系到个演唱会当中。安俊豪嘅《还好没有你在》， 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并首次喺香港选拔在荷专家。特区政府希望借此推广航天科普活动，加深市民对航天科技嘅认识及兴趣。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及非常干燥的天气。下昼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以下。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明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啦，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浸会桥面。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小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龙门居。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新元朗中心这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是接近东城里。另外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去青山公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东涌东汇城桥底去机场，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 说。150就是我老公，170就是我，我意思是讲智商。 150和170就是代表男女最佳的身高差， perfect 词啊。 逢星期六下午三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啊？ 二十大通识， 中共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共核心权力机构，每届任期五年。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二十大闭幕之后，中央委员会就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在五年任期内会召开七次全体会议。二十大闭幕之后第二日就会举行二十届一中全会，预料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好忙下，又要出歌又要考试。 唔使惊，佢都出咗到一段时间，应该识得点样控制噶啦。所以我哋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王明得心应手。 啊，唔知道佢紧张读书多啲，定系紧张工作多啲咧？ 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又阿德王明德啊，嗨， 你好，你好， 早晨， 系啊，辛苦你啊。 访问里边我哋就第一次真人见面啦，即系上次我哋系 Zoom 做嘅，跟住中间又上嚟有见过面啦，但系以访问嚟讲系第一次坐低一齐做啦， 好有亲切感啊，因为着住套校服嚟做访问。 啲同事系咪啊？宣传就要着住呢套咧，因为佢啱啱放 打歌衫咁样啊，好似。 咁我哋就送上呢一个卷轴嘅第二卷啦。 王明德心应手啊！呢一、个咧真系祝愿你啊！今年啊，所有嘢系所有嘢方方面面都要得心应手、啊。 音乐得心应手啦、 啊，学业 最紧要系 DSE 真系得心应手啦、 啊。爱情嗰啲使唔使噶？唔使啦， 爱情嗰啲你想唔想啊？你想唔想爱情得心应手啊？定系你冇时间谂啊？ 我读好啲书先。 总之所有嘢都顺顺利利啦，今年、 多谢你哋。我黄色噶、哦。 系啊， 皇帝嗰啲照样 系啊，衬翻你噶呢、這个， 好有气势啊！咁即系呢个， 哇！呢、這个温书挂喺度，呢、這个真系劲啊！呢、這个、 啊、我揽喺个身度啊， 有加成啊！ 系啊，因为知道，因为头先即系开麦之前，我哋都会讲，即系知道你嚟紧就要考 DSE 咁解啦。即系嗰个时间分配啊，又要宣传啊，各样嘢系咪？即系个时间分配能唔能够得心应手咧？你觉得？ 系啊，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由我出道到依家最学得最快或者即系学得最多嘅嘢咯，就系时间上分配咯。即系反而即系唱歌啊嗰啲都系keep 住去做嘅，但系反而呢样嘢就越嚟越 pick up 得好咯，我觉得。 嗯， 系啊。 但因为之前嘅分配就系、是可能温书或者叫做即系做功课各类嗰啲准备， 系。 但系而家嗰个大佬系。即公开试嗰个程度唔同嘅时候，分配系咪又完全唔一样啊？ 公开试反而依家都唔会嘅，因为始终我唔系即系日日都有嘢做嘛，即系好似今日咁样，其实我即系排咗几个访问、其实即系就系归咎于即系公司咯，即系觉得我系即系多谢佢哋咁样，即系一日排晒好过我每日都有嘢咯。 哦。 即係起碼可以集中一日，咁我知起碼分配到其他嘅日子，我就喺可以專注做學業啊、温書啊嗰啲啦。 係啊， 我有一樣嘢咧，其實我想講咗先嘅，即係一陣再探討。我覺得佢好乖嘅一件事情係咧，我要讚佢，好有中學嘅感覺就係咧頭先， 因為佢真係中學。 唔係啦，因為頭先咧，我想講喺門口我哋準備入嚟呢一個嘅錄音室咁樣啦，跟住然後咧佢係企喺門口咧，佢係用一個 boy scout 嗰啲男童軍姿勢企喺度，我就好，我頭先直頭就係想問下你係咪做緊男童軍？點解你咁？規矩嘅咧，企得咁樣樣， 係 習慣咗喺學校。 咩唔係我第唔知喎，我都不知道保護意識嚟。 好啊，OK OK， 緊張，唔使放鬆啲，放鬆啲，我哋唔會蝦你嘅咁樣。雖然已經蝦緊，咁但係即係喺呢個即係因為知道你呢排都 keep 住有嗰啲測驗啊，咁其實以一個比例去計啦，即、就、係、是、你一個學生身份同埋一個歌手嘅事業身份上，你而家大概。日常生活投放几多个 percent 喺学生呢个身份度，几多 percent 喺学事业嗰度咧？ 我谂60/40咯。 哇， 60就系学业， 60/40就唱歌歌手方面。但系因为我觉得唱歌有分唔同阶段，即系好似依家系宣传期，佢要嘅时间又唔同嘅。即系如果系我要录音嘅话，佢要嘅时间又唔同，因为宣传。期嘅话，其实嗰啲准备可以少啲嘅，咁但系你唱歌，你准备嘅时间会多啲咯，即系可能你要准备下首歌点唱啊，你又要即系你又要作曲啊，又要去录音啊，唔系净录一次，所以如果依家宣传就可能系7/3添。即可能翻學會多啲添， 咁係因為宣傳就我 mark 咗個時間，我就係嗰個時間需要處理叫做工作嘅嘢啦， 同埋 study 嘅時間可以少啲都得。 係，咁但係咁會唔會嚟緊？因為要考試的話，變咗錄音啊各樣嘢嗰啲會，一係就趁之前錄定多啲課喺度啊，定抑或係哦真係會 break 一 break 專心完成咗考試，跟住先再繼續咧諗住。 都會啊，所以依家其實趁依家呢個時間做多啲宣傳咯，咁越嚟越近啲嘅事，我諗應該會越嚟越少曝光機會噶啦。 即係已經同公司傾掂咗數，嗱你唔好我考試嗰段時間你唔好嚟搞我啊！ 唔係我 出歌住噶嗰段時間， 唔係我自己主動講啊，而係即係因為公司都想我學業為先，咁所以。 即係佢哋都唔希望我即係太 heavy 或者即係搞到學業係handle 唔到咁樣。 其實幾多月就開始？因為以前好似係咪三四月 好早啦，三四月開始。 聖誕就 要翻書咯， 係啊。所以而家計翻我進度半年時間到嘅啫，佢就已經要面對呢個人生當中其中第一個打第一個大佬啊！不過你應該唔怕， 其實你驚唔驚？其實你驚唔驚考公開試？有冇驚嘅感覺㗎？或者擔心㗎？ 其實老實講未有， 嗯， 即係未有嗰種要。即系考唔到就会死嗰种感觉， 嗯， 因为你有后路啊嘛， 唔系话后路，而系因为通常我哋入去考完之后入大学就 系 想揾一个之后未来工作做咩，因为你而家已经存在咗喺度， 系啦系啦系啦， 其实都系，因为如果即系当一个唔系即系好似我咁歌手嚟讲，可能个 DSE 嘅就系佢嘅全部咯，即系佢即系准备咗咁多年，翻咗咁多年学就系为咗个 DSE， 佢可能会觉得考完 DSE 个科咧出到嚟一定要做嗰样嘢啦，咁就会决定咗成个 career， 系 佢有。成个生涯咁，但可能我依家因为即系做紧歌手啦，咁就好似感觉上有样嘢绑住自己咁咯。 哦， 但会唔会有时都即系叫做好其中一个好压迫嘅就系可能学校又会或者可能屋企人又会想你投喺呢段时间呢一年又投放多啲时间喺温书上边。跟住公司又可能會有對你有一定期望，就係、是、啊又會想你投放翻多少少時間喺一啲宣傳啊或者出歌啊做歌啊工作度，即嗰個變咗好似自己夾咗喺中間，會唔會有呢一份壓力喺度咧？ 壓力啊！我谂啱啱出道嗰时有咯， 嗯， 依家真系完，又唔好系完吹，真系吹大咗啲咩？ 少啲咯， 少啲，系都少好多压力啊！因为好多嘢都开始习惯咗嗰个节奏啦，系、 嗯、 啊，即系习惯咗嗰种，即系放学之后做嘢，之后做完嘢就抽几个钟出嚟温书咁瞓觉，第二日翻学咁样， 系， 反而系唔知我冇咗嗰啲即系打机啊嗰啲时间咯，但系反而充实咗，我觉得。 啊、即系唔会有种唔习惯，哎呀，以前打机时间同啲 friend 玩嗰啲冇咗啦嘛， 有怀念一阵嘅，其实 系 好老实讲，有阵时会即系谂翻，哇，其实以前都几爽，即系放学，即系又唔使考，即系又唔使惊咩 DSE 啦，听日嗰啲小差又可以完全唔理佢啦，咁咪放学去打机，但系依家又冇，但系谂一下咯，之后都冇， 即系挂住下咁解咯， 挂住下咁解。 你有冇发现自己今年 miss 咗好多 game 打唔到？ 啲大作冇得玩咯， 啲大作玩唔到咯。 我直情自从出咗到两个月之后，我将部电脑即系拆开咗佢啦，已经。 哦、你拆埋添 啦，我拆埋部电脑啦， 破釜沉舟， 打心一横。 唔係啊，好大引誘啊！我本身因為唔係一個非常自律嘅人咧，通常玩一陣就玩好耐噶啦，所以我直情即係將部主機啊、mon 啊拆散曬，擺曬我床下底咁樣。 咁你玩唔玩電話、手機 game 噶？ 玩 啊！我插埋个电话去， 本身佢都唔谂住讲嘅，冇啦，谂住公司一没收佢个电话点算咧？而家咁样俾你坐一坐，哎呀，真系！ 但我自己唔系话好中意玩电话游戏 哦，系唔使插住，唔使插， 有用系咪？ 我系工作噶嘛，电话系咪先啦？温书都要用啦，系嘛？我嗰阵时都同我阿妈讲，我要用部电话嚟温书啊，咁样噶嘛。 咁因为叫做好似有一种感觉喺你身上面，喺而家呢个新人呢一年好似急速成长，你自己有冇咁嘅感觉？即系有一啲位置自己好似比以前成熟啲、或者有人同你讲，觉得你已成熟咗咯。因为你要处理一啲工作上嘅嘢啦嘛，开始。 我觉得嗰个人系老师啊，我啲老师觉得我成熟咗成个人，因为始终我由之前一路以嚟都系一个学生咧，其实我自己个世界好细嘅啫，都系得学校。但系自从出咗嚟，即系做歌手之后，发觉原来好多嘢都唔系自己想象中咁简单。咁我觉得如果最大 feedback 嘅话就系老师咯，啲老师即系会觉得我系成熟咗啊，或者会反而佢哋好多问题会问我咯， 系 即系哇你嗰次上电视咧几时录噶？ 你嗰日喺电台听到你系咪即刻录定直播噶？嗰日你请假系咪就 系？系啊系啊。佢哋有陣時見到我上堂瞓覺咧，以前見到我上堂瞓覺，我起身，之後而家見到上堂瞓覺咧，哇！佢肯定前一晚做演唱會嗰啲啦，肯定上喺電視咧。 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即係你話，即係可能老師會覺得見到你成熟咗呢一面，喺你自己嘅身上，你會覺得係有咩嘢人影響咗你，令到你呢一年嘅進步，或者即個人突然大過咗咁樣咧？ 我谂系身边嘅工作环境啦，我觉得因为始终我以前唱歌系玩玩下嘅，但系而家发觉其实唱歌 除了自己之外是一个团队啦，同埋其实大家都是很认真工作咯，所以就觉得呢样嘢即会令到我都要进入嗰个环境，就是都要认真去工作，或者认真去唱歌，唔系玩噶嘛。 系啊。咁对于自己而家，因为歌手同时都叫做明星啦，我哋有时都会叫做即你喺学校里面你嘅出现，大家有听你歌知道，喂、佢你系一个歌手嘅身份。咁、身边嘅人会唔会都即对你热情踊跃嗰啲，你自己都要习惯下咧？即譬如翻学校，我就系咪黄明德咯？咁但而家多咗歌手嘅身份，好似老师对你嘅态度唔同咗啊，同学嗰啲等等，会唔会都有呢种身份转变嘅适应咧？ 老师有， 系 同学冇， 同学冇乜嘅， 接近零啊， 几、好啊，几好啊， 同学完全唔当我一回事， 真系完全个，我今日翻到去，即系我 MV 系琴日出啦，即系我翻到去啲人未睇咯， 嬲啦， 依你出过， 嬲啦， 佢问我个 MV 出咗未咯， 哎，得我会睇噶啦，咁样，到而家都未睇啦，咁咁但系即系可能平时即系翻学，即系校园生活，我觉得系好重要一环，尤其即系今年都 DSE 都要好好珍惜埋今年嗰个校园生活啦嘛，咁会唔会话即系可能即系自己都会keep 住有同啲同学仔出去食下饭啊，可能去一齐去做啲唔同嘅活动啊咁样 一定有嘅，即系其实你去到中五、中六咧，系突然间嗰一班会好团结噶，唔知点解，因为可能佢哋大家都意识到系最尾一年咧，就觉得一定要即系玩埋一齐，即系可能约客食饭啊，又或者可能嗰一日放学完咗之后一齐去食饭啊，或者即系甚至乎即系本身。因为你一班一定唔会全部都好熟噶嘛，可能有啲小圈子咁样，即系可能依家开始会约埋成班人，约啲唔系好熟啊，即系冇乜玩开嘅人一起玩咁样咯。 系，通常到最尾就 系 咁噶啦。 系啊系啊，真系到最尾就 玩埋呢一年啊嘛，正所谓。 但系学校有冇嗰啲叫做即系毕业班嗰啲传统嘅习俗咁啊？即系有啲学校听过咧，last 嗰年又唔知一齐参加啲歌唱比赛啊， 星 con 一齐全班合唱。 有学校有冇呢啲咁样样？ 最近嗰次应该系上两个月去嗰啲训练营咯，因为我哋本身就中三去嘅，但我哋中三因为开始疫情啦，之后开始就拖到依家，咁就补翻一个训练营咁咯。咁自从嗰啲训练营一定系即系 team building 噶啦，即系令到全班团结啲咁样咯。咁但系依家暂时都未有，之后好似后日就系水运会嗰啲咯。 哦， 都会照去参加嘅呢啲，你哋 水运会嗰啲，哦系啊，会啊会啊。 哦，因为有时有一啲学校咧，好似我咁咧，系嗰阵时临考公开试咧，系可以 取消晒， 系可以俾你拣唔去咯。 哦， 系啊，可能咁，跟然后就会变咗，成日都觉得好似唔齐人咁啊。咁但系如果你可以照常出席，觉得开心啊，好会回忆嚟啊。 唔出席要俾病假纸啊。 你而家唔使啊，你同阿 Sir 讲一声啊，我琴日又俾公司逼咗去录歌啦，咁样。 我要拍嘢，我要录嘢啊，咁样。 唔系真嘅，系真嘅，我冇试过攞嚟做藉口噶。 系老师觉得本身呢件事已经系可以俾我过到啦，咁样几开心啊，真系。 咁头先因为你有讲话，即系中三嗰个训练就即系 delay 咗啦，即系你嘅作品，譬如之前都有讲到，真系有啲时间系冇办法喺校园里面同啲同学经历嘅咁，虽然可能未必有一个比较啦，咁但系你自己有冇都觉得系有一种有啲可惜嘅，即系中学生涯有一段时间系真系在家中咁样样， 可惜一定有啦，但系唔知道，因为其实依家慢慢恢复咧，反而就都开都。反而會即係感恩依家有段咁嘅時間可以恢復得翻咯，即係反而唔會再諗翻以前即係好唔開心啊，即係延遲曬所有嘢咁樣，即係我所有嘢都喺沒有穿校服的日子度唱曬出嚟啊！ 係咯，因為嗰只好感受到噶嘛， 冇錯，嗰只即係一個可以講係控訴咯，即係咁樣，所以冇咗兩年 係啊。但係都慶幸，起碼你畢業呢一年仲有得。 係啊，即係慶幸我哋最咩？因為其實你諗翻上一年嘅 Form Six 咧，就唔可以好似我哋咁樣啦。 係啊， 都好慘啊！嗰上年翻中應該係影畢業相都要係戴住口，不過而家都要嘅，其實有。 其實係啊。 係啊，不過 你唔知有冇得翻去影添啊？ 唔知有冇翻去影之前就係啊，都似爭緊啲咁樣咯。唔緊要啦，再約翻出去影咯。呢啲好死嘅啫，係咪先？冇所謂，最緊要人喺度。 唔緊要啦，啲 friend 有啲畢業咗唔 friend 就唔 friend 噶啦，算啦。 系啊，你会发现大厦咧，嗰啲最 friend 嗰啲咧，可能系突然间冇联络五年咁样，跟住突然铺头揾你，喂阿德啊，好耐冇见啊， 保险 系啊，有冇买保 险啊！ 我得想买演唱会飞啊，即系你知道嗰啲啦。 系啦，你就应该系揾你买演唱会飞嘅， 一定好多呢啲噶。 演唱会飞呢个系我其中一个最多人问我嘅， 唔系问你只歌咧。 系啊，有人问过即系电台颁奖礼嘅飞都有人问过， 或者系咦，听讲你公司大声牵制就嚟开 show 咯，有冇帮手买两张啊？ 呢啲系嘛， 一定有呢啲。 你话我歌手嚟嘅啫， 唔系我自己都未有， 系咪？我都系打工仔嚟嘅啫。 我心谂，我点会有啊，大哥？ 太搞笑啦！ 只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场，空了的份延长，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放往头上大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荡？ 听艺阿达黄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转头翻嚟继续同阿达倾偈。

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传闻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距离选亲仲有十日，黑风色知道华纯贤睇重嘅系权势，而唔系真心想同佢结亲。而华纯贤就揾白风夕帮忙，想试探白风夕同黑风色嘅关系，想通过佢嚟影响黑风色。佢又成唔成功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王明德心应手。 嗱，今日送咗个嘉宾咧，佢就有德王明德嘅，咁啊，有你第三首嘅派台作品咧嚟到呢一首啦，《只想和你吃汉堡》嘅，咁我同阿斌咧都会预先估下关于呢首歌，我哋听完即系啲感觉啊，估翻转头再交你揭晓嘅。 系啦，我估下先啦，今次我《只想和你吃汉堡》呢一首作品咧，其实即系同时间，如果大家上网有去揾咧，其实都有一个 demo 系release 咗出嚟嘅，就系阿柯新峰去唱嘅一个 demo 版本。咁我去比較翻、比照翻兩個版本，即係阿德呢個版本同埋柯新峰嘅版本嘅時候，我喺度估一樣嘢，就係因為嗰個編曲上其實都近似，因為都係阿柯新峰佢去負責翻嘅時候，反而我諗你哋有一個討論就係、是。點樣去驅使翻嗰個唱法上或者情感上嘅演繹係可以係做到一個唔同嘅效果？因為我覺得你唱嗰個 feel 咧，冇佢嗰種咁倔強或者冇咁硬頸嘅感覺嘅，聽落去你係一種好似係有種少少期盼喺入邊。咁所以我覺得你曾經喺錄音嘅時候呢一首作品又同佢比較傾多啲係。到底你的角色在这首歌里面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想表达那种情感是怎样的呢？ 我估埋你再揭晓。我想估呢，其实而家听过三首呢，对你的了解一步一步呢，你有第三首呢就终于出现了呢个即是有爱情元素感觉的歌啦。我觉得是在可能即是想今年的 plan 的时候，就是我前面的歌呢，就是由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可能好像譬如留班同学啊等等，或者真的回不到学校的时候，去到第三首的时候知道你的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你的世界出现一个女仔就会显得很重要，同埋嗰个爱情线就会很强烈，就好似呢首歌《只想和你吃汉堡》嗰个一个女主角咁样啦。我觉得你 plan 的时候就是、究竟都一开始都有想爱情的这一首叫青春啲嘅情歌放在哪一度，其实就是想就摆在而家呢一个位置啦，就是咁样，即系有一个故事线咁样 ，Chapter One、Chapter Two 去到而家就出呢一首歌。咁嗰个女仔出现得就好重要啦，因为个世界就系、我其他人中唔中意我，或者啲大人点样谂都好，我呢个世界有呢个女仔喺度 ，is very good 嘅， 系啊，我觉得系有一种咁样嘅谂法嘅铺陈系喺度嘅。我谂今年啲歌里边系啊，所以呢一首就呢个主题啦，交俾你揭晓啦。系啊，错你又话错就得噶啦。 谂翻斌神讲咩？ 好难啊，要改卷其实唔容易啊，真系 改卷唔容易系啊，系啦， 好啦，咁我揭晓啦，系波胜， 我系啱嘅， 系你啱， 我系啱多啲嘅，好嘢， 唔系因为即系斌神讲嗰个咧，其实系我觉得 個方向是接近的，但我哋係因為我哋係 base on 個詞，因為其實咳新風嗰、那個嗰份詞咧，同我哋依家出街即係Riley 填嗰份詞係完全唔同的， 係 啦。咁反而咧，我覺得係嗰份詞做主導咯，即係我覺得咳神嗰份詞咧，其實一開頭我收 demo 都係咳神嗰份詞嘅， 係 佢自己作曲自己作詞。咁我覺得嗰份詞就比較係好詩意，好書意啊，即係好文質彬彬咁樣，係啊，就好似好緬甸又或者即係唱歌人要好有歷練啊，即係好兜兜轉轉咁去唱， 好似已經經歷過好多嘢。 係啊係啊，咁、但係反而 Riley 嗰陣時咧，就係、是、比較上係 幼嫩啲嘅，即係可能中學啲嘅真 係，即係所謂魯莽啲啊，或者係即係。比較貼近我自己個人多啲嘅，係、啦，就係、是、咁樣咯，係、啊。 咁去同Riley 去傾呢一份詞嘅時候，有冇其實都係源自一啲自己嘅諗法，或者可能係源自自己一啲嘅經歷，然後再交俾佢去完成呢份finalize 嘅詞定係點嘅咧？ 其實嗰陣時一諗咧，就好似波盛頭先咁講，其實第三首歌一諗就想係情歌嚟嘅。咁但係情歌就冇理由真係齋一首情歌咁冇我自己嘅嘢，咁所以咧就加咗一個係就係、是、扣翻我學生呢樣嘢嘅一樣嘢啦。咁就係、是、即係個學生嘅愛情究竟係點樣咧？咁就係、是。咁但係點解會揀漢堡呢樣嘢呢？其實因為本身我自己好鍾意食漢堡包。 哦、 我試過即係一兩個禮拜係三餐都食㗎。 慳錢係咪要？ 唔係㗎都。 係純粹真係中意食。啊你要食兩個嘅一餐哥。OK, 唔怪你咁大隻啦。 之後食完之後就所以就開始即係因為呢樣嘢就鍾意啦，同埋因為覺得嗰陣時傾咗啲咩係好代表純樸。因為好純真嘅愛情咧，咁我諗下就係有陣時可能大家都係對方諗唔到食咩，咁不如就食漢堡包啦。咁所以就以呢個為即係一個代詞啊，就代呢、這個一個好青葱嘅一個愛情故事。咁咧就所以就擺咗呢首歌入邊咁樣咯。咁所以嗰陣時，總之就係一諗就係愛情歌，咁之後就係扣翻自己學生主題。咁再加上漢堡包咁 mix 埋一齊， 係咁係咪佢哋都會即係大家傾呢首歌，你都會從你嘅角度 share 下，究竟喺你嘅 age 裏面或者你眼見嘅同學嗰、那個愛情世界係會有啲乜嘢發生啊？大家嘅諗法遇到嘅問題，你係咪都有 share 呢啲俾團隊聽，大家再去？ 有啊有啊，因为佢哋离学生呢啲距离。 系啊系啊，在座嘅我哋两个都离好耐啦。 咪即系佢哋会系咁问我，即系哇，你哋依家拍拖系点样噶？ 即系 究竟汉堡包系咪真系代表到你哋噶？咁但系我自己就系嘅，同埋我身边嘅人都系咁样。其实因为我哋即系冇乜钱，我哋唔会自己搵钱，都系靠零用钱去过活嘅啫嘛。 系， 即系我哋都有粮尾嘅，即系一个礼拜用剩最尾一日。我哋咪每日俾咧，可能一個禮拜俾咁，我哋最尾一日每日即係冇錢咪食漢堡包啊，或者食平啲嘢啊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呢樣嘢就係、是、都幾貼近翻我哋依家或者我朋友身邊發生嘅嘢。係 咁，啲 friend 啲拍拖嘅話係會做啲咩㗎？佢哋知唔知？ 拍拖其實冇啊，因為其實我覺得翻工拍拖同埋即係可能依家學生拍拖咧。一樣嘢唔同就係，如果你同一間學校，基本上其實都可以日日見。係，係啊，即係你其實你基本上一日翻八個鐘，如果同班嘅話，更加多時間會見，所以就冇嗰種即係要隔一兩個禮拜所以先見啊，即係所以就好。即係好黐纏啊！即係會即係糖黐豆黐埋一齊咁樣咯。 係 啊， 因為我哋完全唔會明㗎，尤其波城因為讀男校， 係 佢完全唔知道係點樣㗎，所以 男校都可以嘅。 要放學嘅時候要喺第度啊，或者係 join school 活動嘅時候佢過嚟啦，咁就可以靜雞雞嗰行小食部啊嗰啲咁咯。但係如果係即係同一間學校嘅話，就基本上即係小息就算同班都小息就見啊，跟住就嗰啲咁樣， 即係好多時間可以接觸到啊。 係。咁啊，所以有曬呢一啲嘅之後，咁就填咗呢一份詞啦。咁其實你自己有冇都覺得就係而家三首歌三份嘅歌詞，即係對於表達咗你自己呢一個學生身份或者你自己嘅生命當中到呢一刻嘅你，表達咗大概幾多個 percent 嘅你左右咧？ 其實好多啦， 係咪好多？ 其實已經三個方面，一個就係、是、我留班啦。其實留班我哋已經係一個成個自我介紹嚟，係 啊 係 啊， 即係我成個即係生平咁樣一個介紹啦，已經之後即係沒有穿校服的日子啦。其實一個係更加難得嘅一個時段，因為一路以嚟都冇試過係好似疫情咁樣冇咗兩年咁嘅超級特別經歷啦。咁其實今次 爱情都讲埋，其实我都冇嘢可以讲 啊。系因为我都一路就觉得其实都几立体地了解咗你其实经历紧啲乜嘢咯，喺你三首歌度。 因为三首歌其实都系扣紧学生呢个主题，或者即系扣紧自己。因为其实点解我哋拣即系呢一个时候出呢首歌，其实都仲有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觉得希望自己是仲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唱这首歌咯，即系我怕如果我要再隔多即系一两年先出情歌，或者即系隔多一排的时候，可能我已经冇咗嗰个感觉啦，即系我好似要变翻唱翻往事嗰种感觉咧，又唔同依家唱紧依家嘅时候嘅嘢嘅感觉咯。 系，我的而且确觉得呢一类型嘅作品咧，即系尤其《纸箱王》你吃汉堡呢个主题咧，其实一生人你冇乜几多机会去唱呢一个主题，因为即系好似我咁，我 系 完全唔会感受到嗰 读书中学冇拍拖嘅，晒晒 零，所以系完全系啊，即系你嘅人生就会好似多一个缺陷，多一个遗憾咁样噶。咁所以我覺得係我覺得呢一首歌，我諗對好多嘅同學仔嚟講都會有 feel 嘅，即係佢都會可能若干年後諗翻起啊，都幾開心啊嗰陣時咁樣，即係但係有冇去即係去可能去唱呢首歌，或者去同作曲作詞去傾呢首歌嘅時候，其實都有問過身邊同學嘅一啲意見啊，講下你平時拍拖有冇啲乜嘢諗法啊咁樣去一路做咁樣。 有，即係我無論我自己或者即係身邊，其實我將所有嘢都講曬俾佢哋聽，即係身邊有發生過嘅嘢，即係例如其實個 MV 啦，其實個 MV 個女主角臨尾點解要喊咧，就是、因為其實佢要移民走，咁其實呢樣嘢都係一個經歷嚟嘅，係啊，都係真係真實發生過嘅嘢嚟嘅，即係因為我覺得即係嗰個慘嗰位唔係佢要移民啦，而係我哋呢個年紀或者即係我哋一個學生，如果屋企人話要移民咧，我哋係。即系冇得拣， 冇得拣， 即系一定要跟佢，因为我哋冇一个自己照顾自己嘅一个能力咁样咯，系、嗯，所以我觉得最惨喺呢个位咯，系， 系，即系明大家都好中意大家，但系又冇得再见啦， 系啊，即系希望以即系移民呢样嘢啦，即系近排都发生得多啦，咁就去借代一样嘢，就系其实几即系纯真嘅爱情都要面对现实嘅一日咯。 突然踏入咗大人嘅世界咁样，好似 咁变咗演绎呢一首歌嘅时候，系咪都要因为即系头先你讲里边有少少嘅少少 sad 啦，都叫做或者少少即系大人听嘅时候，佢哋可能都想感受翻即系细个系点，所以你嗰个情感、那个通，使唔使都要谂下？我用一个点样嘅声线去处理？因为上一首歌可能又会有啲假音嘅处理啊、轻啊、重啊嗰啲咁样嘅分布。咁今次呢一首可能就唔系用呢个 approach 处理噶啦嘛，因为有 今次呢一首其实感情主导会比较多好多嘅。咁但系呢个就要追溯翻，即系我今次录完三个 session 啦，其实 session one 咧系一个热身嚟嘅，即系我同 Cousin 都系热身，即系大家冇少合作呢一类型嘅歌。咁之后 session two 咧，其实因为嗰一日我个心情好好啊，即系我同埋，因为我嗰阵时我未完全解读晒呢首歌嘅歌词咧，我就仲系觉得呢首歌系完全好浪漫，一啲 set 嘢都冇嘅。咁再加上嗰日即系把声啊，或者个人嗰个声底个状态好好咧，就可以 support 到我，即系唱得好 positive。即系 session two 嗰日，全日都系唱得好浪漫嘅首歌，我笑住嚟唱嘅，即系系啊，笑晒啦。之后咧就，但系去到 session three 咧，因为嗰一日嗰个声个状态麻麻地，咁咧就Cousin 见到我咁啦，咁不如佢就开始去同我解救咧呢份词最尾一个 chorus 其实系讲啲咩啦？但系原来系即系讲一个系比较现实啲嘅问题，就系、是、冇，就總之第一個講一個好 sad 啊，好現實嘅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就佢慢慢一路同我重新去解釋呢份詞咧，我就越嚟越有感覺。咁再加上因為嗰陣時其實已經知道 MV 咧係需要講個女主角最尾會移民啦，所以就開始慢慢有 feel 啦。咁就開始嚟錄啦。就我記得嗰陣時好似直接最尾個 chorus 直接錄咗十幾接近二十 take， 咁樣就完咗啦。 咁你即係Cousin Fong同你解釋咗你自己。再消化佢讲嗰样嘢，你 get 到嗰个感觉或者嗰样嘢，其实系点样 set 法咧？系 哇，或者你人生当中有冇体验过嗰一种嘅 set 添啊？ 有嘅，即系我就会即系将自己代入去嗰个故事嗰度咯，就会觉得首先会有一种 嗰種叫咩？係咪無力感，或者即係覺得自己可以控制唔到自己嘅人生啊？因為就係、是、即係對方要移民啦，咁我又冇理由跟過去噶嘛，即係嗰種冇咗，即係失去咗一樣嘢嘅嗰種感覺。又再加上即係你錄音室係得一個人咧，其實你更加有嗰種 feel 嘅，係啊，即係孤零零一個咧，唔知企喺度做乜嘢咁樣，就即係有嗰種唔開心嘅感覺越嚟越重啦。咁再加上我，因為我一次過錄曬即係十幾 take 嘅，其實頭嗰幾 take 都冇乜 feel 嘅，之後越唱就越挖得深咯。 嗯，即係自己都會 feel 到就係、是、啊，係遲啲我都會大個噶啦，遲啲一啲嘢都改變唔到噶啦咁樣。 有冇話諗住啲咩畫面啊？嗰即係去到後尾好順嗰幾 take 有冇或者即係幻想或者回憶緊啲咩畫面、 啊？幻想類似依家 MV 嗰啲畫面，即係又係嗰個女仔，即係可能我自己幻想得簡單啲，就係、是、嗰個女仔攞住個夾啊，即係我自己又唔知點樣回望過去啊，即係睇翻以前啲開心嘢啊，但係依家發覺即係佢走咗啦，佢又有個新嘅生活喺嗰邊啊。咁我自己又喺度自己一个。 嗯， 但你话有一个即系真实经历类似嘅，咁嗰一个经历系有冇得 share？ 大概系点样样？ 都系类似，即系、其实接近一样咁样嘅经历咯。 哦 ，OK。咁但系咁嗰时有冇话咁嗰个对方要离开香港的话，你点样去即系叫最后同佢度过最后嘅？ 因为可以人生 系可以讲到 生 死咁， 最后嗰几日咁样， 但系我哋想 即系点样道别系咪？ 道别或者你 last 知道，简单啲讲就系，譬如佢下个礼拜要走啦，你呢个礼拜最后点样同佢过咧？我都觉得刚刚好似讲到佢要死咁啊！ 明明一哥讲佢飞啫， 即系带佢食佢最中意食嘅嘢啊！嗰啲人， 即系咯，你点样样去过埋最后 嗰 礼拜？ 嗰时系唔系，因为嗰阵时佢走，佢嘅准备走嘅，咁但系之前已经分开咗啦。咁但系其实佢走嘅时候，佢一路未走，因为未开关对面，所以佢一直都留咗喺香港，差唔多都一年嘅时间。但系嗰阵时乜都完晒咁样，即系冇， 我都冇 临尾道别嗰啲嘅。 但系嗰个完结就系关唔关佢离开事定，已经话系 都关嘅，都关嘅，系啊。 咁你要咁洒脱去决定完结，就系你要。做決定啊，定對方決定，定係 雙方啦，雙方係啊，因為我本身接受唔到依樣嘢， 係、啊、即係 long 啲呢樣嘢， 係啊， 同埋、 啊、 好似仲辛苦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佢即係唔係因為開關嗰個問題，佢直接飛走咗咧，咁你係唔使去諗呢件事嘛？或者可能你係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內你要接受呢個現實，咁但係之後你就知道哦，佢都唔喺香港啦咁樣，咁但係變相佢因為未 开 关，佢又走唔到，佢成年都喺度。你明知佢成年都喺度，你又好想揾佢，但你又知，唉、哎，到最后佢都系会走。其实嗰种煎熬系仲辛苦。 有冇咧？ 好快冇， 好快冇， 系啊， 咁好啦，太忙，冇时间谂多嘢。 可能佢吃完汉堡开心， 嗰时开始要做歌手咧，因为 哦，系啊，通常都系咁啊，工作麻醉自己啊，啱啊，你系开始系一个大人，我 feel 到啦， 你成功踏入大人嘅第一步啦，有咩事啊？工作麻醉自己啦，当工作有压力咧，就开始第二啲嘢麻醉自己啦， 例如咧。 例如算啦，唔好讲，搵翻爱情麻醉自己啦，咁样。 梗系读书啦，梗系。 咁所以就系咪都真系自己呢个经历 share 咗？咁所以呢个 MV 个故事就真系接近都即叫做 重演 翻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啊，都真系系啊，即系演嘅时候或者唱嘅时候感触都会大啲咯，同埋容易俾我投入去感情嘅。 嗯，同埋我觉得拍嘅时候嗰种青春感，无论系你哋做即系喺里边饰演做嘅嘢啦，同埋拍出嚟嘅效果，攞啲场景咧，全部都系好，即系嗰阵时好唔香港，但系又好香港， 冇错。 即系嗰啲景攞得系好靓，嗰种青春感系。 我哋头一个景系有牛嘅嗰度，我记得拍嘅时候系 啊，所以好，我自己睇完都觉得系好似嗰啲。嗰啲日劇咁樣， 係啊，即係嗰個草地斜坡嗰啲咧，跟住喺嗰條唔知河邊定點樣嗰種啊嘛， 好似唔知哆啦 A 夢好似都有個位係類似咁樣噶嘛， 跟住有啲水管殼喺個草地上邊啊咁、 啊啊、 樣嗰啲啊， 但因為好多fans 都會講到就是、終於有第一個你真人嘅 MV 啊咁。有冇話點樣決定到我、今次就唔係好似之前咁樣用叫 animation 嗰種，今次係真人嚇咁樣樣咧？ 冇，其實今次一定要用翻真人噶啦。如果我覺得如果再用動畫就俾人鬧噶啦，即係點解咪唔出樣㗎？咪毀容啊你！ 咁唔關事，可能你之前忙得滯，未得閒拍啫。 唔係因為其實係關我首歌嘅主題事啦。因為前嗰兩首係比較即係留班同學或者沒有穿校服的日子係比較。 想象空间会多啲。咁但係今次一首爱情歌其实就都希望是真实一点咯，因为其实我们都要讲一些即是现实一点的问题和真实发生的东西，所以就希望一些镜头啊或者故事都是真实一点。 是的确个故事刚才你都 share 到是真实的，的确是用这个方法呈现就最适合了。所以有埋这一只叫《紫衫和你吃汉堡》，你作为新人的这段时间已经有三首作品了，会不会其实都這個 plan 來講是已經又有一些已經準備定好了跟住之後會出的歌啊。 今年完滿未啊你覺得 是啊，還是都仲會仲有最後一飛子彈咁樣有機會出現咧？咁 就係考試之後嗰啲啦，可能 考試歌啦，第一首 DSE 嘅 DSE 揮棒， 係啊， 係啦，會 我是五星星咁樣咯， 哇！你我是狀元啊！ 你唔好填詞啊！你真係冇，你唔好 ，sorry， 我連改歌名都差，對唔住。 你真係唔好咁，我是五星戰隊咁啊！正一正。好啲啦，系啦，有冇呢啲 plan 都已经系即系筹备紧咁样样咧？ 暂时都未有嘅，暂时都系专注翻学业同埋第三首歌嘅宣传咯。系啊，即系我谂就算有都系即系完晒啲所有嘢，即系 slow 即系冷静咗啦，即系冇乜嘢做啦，咁时候先会开始谂咯。因为如果依家咁忙去谂嘅话，都唔会有啲咩好嘅嘢出到嚟噶。 好啊，咁啊，都系嗰句，祝你得心应手考试啊， 多谢你哋。 新歌嘅成绩嗰样嘢都好啊， 系啊， 咁 就学业同埋事业都两得意啊， 成为五色星战队。 好期待， 多谢阿德和明德， 多谢你， 多谢 ，thank you， 感谢。 这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来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嫂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陪着你走错路，做对匪徒，亡命派对也好，开心跳舞。或者大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前彼此所有优点，但求相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奋斗，无论与你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 行同边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荒岛，勤力要做，大人共住已经讲究回报，爱但求水泡，沿路丧失信号，无人过。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 投其所好， 带嚟有黄明德，只想和你吃汉堡。